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臭，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把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天大楼渴求自由。 来自林宥嘉吟唱的《想自由》，多半能够发出这样呼声的时刻，也就是被压抑了很久，内心真的不够自由的时刻。而自由并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更多的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一样可以说 no。 这就是我们一天天的把自己变得强大，可以为自己做主，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好的时刻。下面这首歌很多人喜欢，来自宋冬野，莉莉安。 他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开 暖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 推开门离去。 她自言自语， 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 宋冬野的民谣里，总会轻易地找到文艺青年的小清新和八零后难忘的纯爱岁月。爱听歌的人总是很感性，其实也很乐观，因为有好多可以独处帮自己缓解情绪的时刻，这样很好，请你继续。那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Hebe 田馥甄，和他唱过的那些深情的情歌比起来，这首很俏皮的歌曲呢，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时段，来到假日版的男左女右，听听歌，听听暖文章吧。 眺望着城里，坐在谁怀里吃心灵

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二号周二晚上第二十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平常呢，我会担心你这么晚没有睡，可能有些心事，或者还有些工作没有忙完。但现在我不用担心你了，我反而觉得这会儿还没有睡的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和朋友们 KTV 或者是吃饭，刚刚回家，那听听音乐，也许就要进入梦乡了。好吧，来听一首 SHE 的《我爱你》。 自己最幸福的道理，握在手心的默契，是明天的指引。无论是远近，什么时机，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我爱你，我敢去未知的任何。

只会在录播特别节目的时候把叶谦曾经的豪华冷笑话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和周一到周四他现场 live 的冷笑话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很多新朋友来说真的是一头雾水，这里面都是谁啊。而当年和我们一起从男左女右的开播阶段一起度过很多夜晚的朋友会知道，那个时候叶谦的250阵营里有唐珊珊，有多毛黎斯，有梁经理，还有他的很多小伙伴们，他一个人的分饰多角带来这样属于男左女右特色的冷笑话。不过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在听的就好像是压箱底儿的一件大衣，虽然不常穿但是也不舍得送人，就放在那里当做了成长的一种纪念。11年的时光里，叶谦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短小的冷笑话，在无数个夜里为你带去过轻松和快乐，希望在假日时光里你依然保有这样的好状态。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明晚我会回到直播间，稍后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奉送的光阴的故事，晚安，好梦相伴。 且珍惜美梦一场。感觉摸不清楚。